早晨，早晨，星期日的广东广西吓，咁今日翻嚟电台嘅时候咧，就有少少雨。咁而家直播室里边咧，就有三个人，就我系卢伟力咧，我对面咧就有山金老人岑日飞同埋苏轼。 大家好，大家好。 咁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两个幻啊，科幻与魔幻吓，即系第一个就系科幻吓，科幻小说吓。科學同埋幻想嚇嘅結合，第二個魔幻就係神魔同埋幻想嘅結合。咁科幻與魔幻咧，咁擺埋一齊咧，呢個聽眾點提嘅，咁亦都有好多嘢嗰個可以講。中外古今都即係有好多魔幻，咁亦都即使係古代咧，都有佢哋古代嘅科幻嘅。因为古代对未来的想象呢都有从科学的角度去想象未来的。即使譬如达芬奇这样呢，其实他已经画了潜水艇啊、飞机啊那些这样的。 文艺复兴之后。 在他那个年代几百年前已经想到一些当时的科学没办法实现，但是几百年之后是实现了的，实现到的。所以今天呢就是魔幻与科幻。咁我哋不如咧就请阿山金老人同我哋即系开一下题，打一下桩先啦。 其实就系、是、听众只系讲科幻魔幻，其实唔止嘅，有而家有所谓叫奇幻，有呢个玄幻。咁啊，头先卢伟力头先我哋咪前佢已经讲过，仲有梦幻。 迷 幻，仲有迷幻，所以我哋今日咧其实话讲多样啊，我谂即系话玄幻唔讲啦，就讲奇幻 fantasy。我哋讲啊，如果你魔幻有 magic 啊，如果系科幻咧，我哋通常英文叫做 science fiction， 系 虚构。咁但系其实呢啲咧就西方讲嘅，我哋中国人以前咧都有呢啲类似嘅嘢。你譬如话《西游记》啊，呢个《封神演义》啊，全部都好多幻想，好多神话。我哋有个文学上有个区分，有一种叫做其实就我哋今日所讲嘅科幻或者魔幻，叫志怪小说。志怪 个 唐朝唐传奇里边有志怪，同埋我哋最早期咧有神话，我哋最古老嘅一本经书咧，其实都系科幻嘅魔幻，叫做《山海经》。 系啦， 系嘛？咁你话其实即系唔同嘅讲法，不过西方咧就佢哋用一个所谓叫做由科幻开始，然后魔幻咧又变为好多小说。咁所以咧变咗你讲个科幻或者魔幻咧，其中最重要嗰种幻。所以以前咧。八十年代內地曾經有個辯論，辯論嘅就個辯論咩咧？就究竟科幻小説姓科定係姓幻？ 嗯， 蘇適你點睇啊？姓科定姓幻咧？ 咁就要睇嗰啲係硬科幻定係 軟科幻？ 軟科幻啦，因為硬科幻同軟科幻嘅分別咧，就係嗰、那個。物理學到底有幾嚴謹啊？ 係， 即係佢個設定裏面，其實呢啲科幻有魔幻又好啦，佢個世界裏面都有啲規矩嘅，即係有啲即係好似我哋現實世界嘅規矩就係物理定律咁樣嚇，人啊離唔開物理定律。咁科幻小説咧，基本上都係建基於物理定律嘅，但係軟科幻咧就冇咁嚴謹嘅，即係有啲嘢咧就其實物理都做唔到嘅，硬科幻就嚴謹少少。即係舉個例啦，譬如 Interstellar 咁樣啦，之前諾蘭嗰套 係 比較嚴謹啲，因為佢真係揾咗個物理學博士去幫佢 上太空， 係幫佢做好多設定，譬如嗰個黑洞嘅影像同我哋而家拍到嘅都好似嘅，咁樣啲遠科幻，譬如 Star Trek 咁樣啦，或者 Star Wars 咁樣啦，其實就唔係好科幻，其實 Star Wars 好 佢將嗰個故事環境設定喺未來某一啲嘢，當時嗰個地心吸力又點，人嘅能力又點咁樣， 但係佢其實就唔係好。唔係好嚴謹咁樣，有啲 唔係好講究嗰啲物理定律、化學定律嗰啲嘅。 係啦，咁啊軟科幻，咁其實真係好幻嘅喎，啲軟科幻，即係譬如《殺星球大戰》咁樣，其實佢同魔幻都好似，因為原力同魔法有咩分別啫？其實冇乜分別嘅。 所以其實佢區分唔係咁緊要嘅，最緊要其實話無論你係科幻、魔幻、奇幻，最緊要就係個幻。個幻本身咧就係幻本身跟咩規律？你譬如話，譬如魔幻咧，或者奇幻咧，就可以咧係天馬行空。但你科幻咧，就始終有少少局限，你唔可以太過離遠離科學太遠。但係你嗰啲嘢咧，可以講係佢好裏邊好多嘢講嘅科學性啊，係科學性嘅預言推測。 但系咧就未经过实证，未经过实证。 我咧就嗱，譬如话睇大众传媒 啊， 近呢二十几年咧出现咗一种好新嘅类型叫穿越啊。 哦，系 穿越 时间、时光机咧，即系翻去过去。 咁佢有啲故事咧。就是直情都不需要理会的了，总之呢他跌了落个深谷，一醒返呢就已经是古代了。 不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机器帮你返。 是 啦，总之返咗去啦。 总之返咗去。咁即係话呢他 不去处理嗰个具体的嗰个发生呢件事的过程。他就是好像以前老夫子啊漫画王泽的漫画都有水浒传的。他们都本来是现代人，然后突然间一个变身就回到去水浒传的年代，他就不讲究那个具体科学的。这个可能就是属于苏轼所讲的远科幻，是吗？但是呢即有一些呢就真的他是根据某些的物理的化学的或者科学的定律，然后呢就去推导某些的想象进行那个创作。咁我細路仔嘅時候咧，就聽收音機電台咧講《衛斯理傳奇》，其中有個故事咧，衛斯理係我細路仔嘅60年代尾啊，70年代咁啦。其中一個故事咧就係講緊一個現代人突然間聽到一個女仔嘅求救聲，於是咧佢每晚都聽到，瞓唔著。咁後來搞咗好耐。是不是周围呢隔离呢什么终于开股呢就是原来他刚刚新买了个古董。那个古董那个陶器啊。 有灵魂的嘛。 不是灵魂。灵魂就不是灵魂就是魔幻啊。 嗯。 原来那个陶器呢就是他制作的时候呢刚刚好那些文啊。 好像唱片的。 好像唱片这样。那些文呢就记录了当时附近有一个求救的女性。嘅聲音，咁所以咧，而家佢即係嗰個陶器咧，啱啱好嗰啲咩擺喺個吹風口咧，好似啲唱針咁樣咧，就令到佢又聽到嗰個聲音啦。咁啊，呢個咧就是、唱片原理，即係佢當時即係五六十年代，因為香港唱片業流行啦。咁啊，即係呢倪匡睇住個唱片，有冇想像咗呢個故事咁啦？但係呢個咧就屬於科幻喎，我覺得 有人爭辯。话卫斯理究竟是科幻定系奇幻？即系话倪匡咧，应该讲话佢其实科学知识唔系咁多嘅，但系佢好多作出一啲推测咧，都好有科学元素喺度，所以变咗咧，佢唔系好认识科学。相比于例如最近而家内地最红嘅科幻小说家，叫做刘慈欣， 三体 里边即系好多物理学嘅嘢啦，所以佢系譬如刘慈欣对科学嘅认识系远高过。倪匡，但倪匡佢好有 fantasy， 好有幻想，譬如话 好有想象力， 拍成电影嘅另一部叫做《蓝血人》， 系， 咁好有意思啊！你谂住啲血变咗蓝色，唔系红色，咁啊可以，其实咧系咪冇？而家我哋冇啊，但系冇，亦都唔出奇，将来真系有个外星人系蓝血都唔定。 蓝血唔奇，因为大部分嘅甲壳类海鲜都系蓝血噶嘛，即系用铜嚟做呢个大氧嘅媒介，即系我哋用铁嚟做大氧媒介就红色啦，用铜就系蓝色。其实地球有好多蓝血嘅动物噶，所以好有科学根据嘅呢件事，唔需要去土星揾。 唔系，即系倪匡咧，系作为一个文学家，即系文学嘅写小说嘅人。流行小说里面他在当时的当世的生活看到一些即新的科技，他就想象这种科技怎样跟他那个创作结合。这种这样的状态呢就是一种科幻的起步点来的。即有时候我们譬如我教写作我都会跟一些同学说，你想象一下你跟自己50年之后的你，因為現在我的學生是20歲啊，50年之後即是70歲啦，寫一封信給他，咁他就會想像埋50年之後的世界的運作噶嘛，即係當時係點樣用媒介啊，當時的生老病死是點樣啊咁我想咧就是一個幻想力豐富的作家咧，如果他有心寫即係科幻小說咧。他就會根據他所認知的科學的知識， 嚟到上場。咁、咁但係頭先講中國大陸嘅有一啲作家咧，其實佢哋有時係做一啲嚴謹嘅資料搜集嘅，即係佢可能原本唔係好知道嗰個學科，佢可能係花一段長嘅時間去研究嗰個學科。然後是將那個學科的內容呢成為他那個小說創作的一個框架的、就是我因為我看一些中國大陸的創作呢，他基本上那個方向是這樣，他 是比較傾向於硬科幻， 有啲似倪匡咁樣，有啲似金融咁樣，即係譬如金融寫小説咧，佢個歷史感好強噶嘛，即係佢係即係本身金融個歷史嗰個修為係好好深啦，即係金融先生，咁、所以佢個成個小説咧，雖然有歷史人物，有虛構人物，但係你唔會有一個好大嘅違和感，你好似覺得個喂，譬如韋小寶咁樣，真係生活喺清朝同康熙，因為佢裏面有好多真實嘅歷史事件， 佢唔覺得矛盾，即係我哋覺得 嚇，唔覺得核突咁樣。譬如有啲好嘅穿越小説咧，頭先盧老師講，其實你都要同個歷史係有一定嘅。譬如《尋秦記》咁樣，你都要同個當時嘅歷史一定認識先寫得到噶嘛。咁硬科幻其實某程度就係你要有一啲譬如《三體》咁樣，《三體》講一個天體物理學嘅問題啦。其實即係三個物體其實佢哋係唔可以長時間計算佢哋軌道噶嘛。呢個一個引子嚟嘅啫，就呢個引子開始寫個故事啊。因為有呢個問題，所以我哋嘅故事就可以點樣發展。 係啦，冇。 其實佢係用一個科學問題。寫了一個人字，譬如南極人都係㗎。當年就覺得土星，即係大家未派太空船去外太人系嘅時候，即係航行者之前嘅年代啦。咁、大家其實土星環係咩嚟嘅咧？而家我哋當然知道係水嚟嘅，冰嚟嘅。咁但係當時有好多唔同嘅猜測㗎嘛。土星環會唔會係一個金屬嚟嘅咧？咁我可以有一個俾到一個機會啊！倪匡先生當年創作咗南極人。即係同土星環有關係嘅，咁其實啊，隨住人類都當然對唔同嘅科學嘅認識，好多當年嘅科幻小説，譬如我哋可以射個炮彈上月球咁樣，就有一啲新嘅技術去做到啦。咁但係譬如上月球呢樣嘢，我哋真係做到喎，即係科幻小説曾經喺 十九世紀尾啦，嗱呢個法國嘅嚇 Julie Wanna。 是即係用大炮射個炮彈上月球啊嘛，咁啊後來我哋用其他方法做到啦。即係派呢個火箭將太空人送上月球。 不過咧有趣嘅咧就係嗰個月球探險記咧，後來拍咗套電影啦。係 同地心探險記姊妹作啦。係 啦，拍咗套電影。咁嗰個電影咧係1900几年代嘅， 好早好早期嘅 法國嘅電影。 係 咁有趣嘅地方咧，呢、這個就係我想帶出即係、就是、我哋一個討論就是他去到月球呢，就發覺月球原來有些土著的。那那些土著呢，原來就是非洲人的想像來的。就是對於，就是對於那些探險的科學家，去到月球，那些土著是非洲人。 或者似西班牙人發現新大陸那種航海，發現新的天地這樣的想像。 就是說他這個科幻小說呢，那個嗰、那個上月球嗰個係炮彈，因為當時係有炮彈噶啦， 係即係冇錯冇錯。 然後咧上到月球，發現月球人咧係非洲人咁嘅想像，咁即係話咧科幻小説嘅嗰個想像咧，究竟佢係建即係佢係建基於當時當世嘅所見所聞嘅想像啊，定係佢有跳躍式嘅未來嘅想像？嗱咁，譬如後來我哋 E.T. 外星人嗰啲外星人咧，就係好似個即係細粒嘅機械咁樣嘅想像啦。 總之唔似人啦， 嚇唔似人， 雖然都有手腳，但係唔似 就唔係非洲人啊，唔係殖民地嗰啲人啦嚇。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咧，即係魔幻又好，科幻又好咧，即係如果係作為一個文字嘅創作咧，個創作者嗰個想像本身嘅基礎。同埋嗰個延伸咧，都係值得討論。 嗱，你講依樣嘢咧，我就想補充少少啊，盧偉迪就話點解依啲人要寫科幻或者魔幻各方面咧？即係你去到最原本嘅基礎，就話啲人點解要文學嘅創造嘅原動力？其實好多時咧，如果你用心理學解釋，係在於佢喺現實世界受到好大嘅打擊，而佢作出一種文學創作一種。 精神上的升华，是一种现实世界的打一个反动。你比如好似讲三体，刘慈欣点解要写三体呢？其实个渊源就是因为佢文革时期的父母是被斗死了，佢自己受到很大打击，所以三体的第一部分咧，完全就讲其实是对现实政权的一种反动。之后文革时受斗得太惨了，所以佢其实嗰本科幻本身咧，唔系纯粹系幻想或者科学，而且其实里面有个意涵喺度嘅。 对现世界嘅 系啊，现世界。你譬如好似另一个科幻作家，譬如依个托尔金，英国托尔金写哈比人，写依个魔界。但系佢其中一个最大嘅挫折，因为佢第一次世界大战啊，患咗嗰种病叫做咩？叫做战壕热啊，即系依个 trench fever 啊。 系 嗰种病咧，仲紧要过而家嘅 COVID-19。 嗯， 即系 因为 点 啊？点解会？因为唔净止发烧、头痛各方面，而且仲骨痛、关节痛，背后系生疹，而且咧冇咁快好翻，至少要挨两三个月。咁所以问题佢又后来肺出血，所以喺一段时期咧，佢就会点样啊？就会将系呢样嘢嘅挫折咧寄托咗喺个科幻。所以變咗個科幻，佢哋話難幻想咗牽咗離開依個現實世界。所以托爾金喺1939年咪提出一個觀點，而家都好啱用嘅。但其實好推測，叫做第二世界，即係除咗依個現，佢係天主教徒啊嘛。除咗現實世界，仲出現嘅第二世界。但係嗰陣時佢嗰時係未諗到而家嘅科學仲知道有平行宇宙啦。原來真係有第二世界，有個平行宇宙出嚟。嗰時仲未有所謂嘅量子糾纏，而家出嚟啦。所以嗰時咧就冇科學實證嘅，純粹係幻想，純粹係推斷。但係其實好多嘢咧，科幻小説家作嘅推斷咧，而家嘅現在嘅科學已經得到實證。 咁 又好有趣嘅。 後來阿德莫夫咧，即係另外一個科幻小説作家啦，西方。咁佢有一本小説叫《第三帝國》。 係。 咁咧佢就講咧，就係由於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即系已经腐烂咗啊！中央咁，于是咧好多人咧就系移民去边缘，结果咧边缘咧保存到啊，即系入中心就腐烂咗，边缘嗰啲嘢咧就得到保存，咁然后咧慢慢咧就可以帮助成个帝国复国，咁所以第三帝国啦，呢个就叫做咁佢呢个讲法，呢个想象咧系好符合。世紀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很多國家，猶太人又好，或者是中國人又好咧，係即係離開本土啊，去周圍去世界各地，咁就變咗咧，即係唐君毅先生都有講中華民族花果飄零啊咁樣啦。咁於是咧就散落世界各地的一啲有生力量，再重新。連結起上嚟，就成為衰敗的中央的一個即係復興的基礎啦。咁嗱，呢個係第三帝國嗰個故事。咁所以到發展到呢個咧，係幾十年前啦嚇。發展到今日，成個世界曾經有過一個所謂叫做一體化的想像，但係後來又俾翻世界其實都要分區域嘅。分國家嘅，咁於是又再有翻大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嘅嗰種國際政治之間嘅角力啊，咁所以而家我哋睇到今日嘅世界，即係21世紀嘅20年代咧，其實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嘅嗰十幾二十年咧，係比較接近啲嘅，即係嗰種 即係50、60年代 嚟。50、60年代，咁50、60年代嗰個狀態咧，就係一個冷戰時期。同埋係上太空嘅時期，就係喺嗰個時期咧，西方就產生好多科幻小説。 譬如係唔止好多影視作品，譬如 Star Trek， 其實 係啦，都 係基建一啲科幻嘅 007啊，007 嗰啲 武 器， 都係建基於嗰個冷戰， 都有上過太空站㗎。 啊，冷戰狀態。咁所以甚至譬如話佢好出名嘅。一套叫做咩华氏吓457度咁， 400米/s吓， 咁就讲到咁嗰个咧就有啲特别啦，佢系涉及到未来世界嘅科学同埋政治之间嘅结合，咁所以咧呢种题材嘅咧 就借科幻嚟到去讲一啲 讲政治， 全部都系噶，全部都系一种寄语噶。 咁呢个问题咧，我相信咧就我哋广东广西咧可以讲多啲啦。咁即系话点样借科幻、借魔幻嚟到指涉现实？現實的人生、 啊、 現實的生命、啊、現實的社會和現實的世界，這個呢就是我們今天科幻與魔幻呢可以發展的一個方向。另外呢，我們剛才第一個半小時呢就講了很多科幻，第二個半小時回來呢我們講一下魔幻、啊而魔幻這件事呢似乎即由古到今呢都有很多的了，即系包括即系一啲神话传说里边 鬼故啦、聊斋啦、 鬼故啊、聊斋呢啲都系魔幻噶啦。咁而响当代文学里边咧，南美洲嘅魔幻 写实主义 咧系好出名嘅。咁所以我哋 翻嚟讲， 翻嚟咧就讲下魔幻呢个部分。 百年孤寂 系啦，好。咁而家我哋今日广东广西科幻与魔幻，而家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继续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话，组班处于开始阶段，要综合所有名单同讨论适合人选，目标尽快完成并向市民公布。李家超在一个电台节目话，原则是找到有能力同经验的人士，并符合自己希望对方做的范畴，不会有太着重背景同出身。有人自荐或者推荐其他人似乎都有热诚，他对此感到高兴，但承认国际关系复杂，香港很多时候变成矛头，某些人会考虑会不会变成被针对的对象，因此这方面会有影响。李家超说，目前已经有政务司司长的心水人选，但现阶段不会公开。他亦都没有回应有多少名现届政府官员会留任。他又强调，政务官职系肯定是优秀的人才，期望未来五年尽量提高效率。港铁东铁线过海段今日通车，港铁话有超过2000名的市民在朝早大约5点25分乘搭由会展站开出的特别班列车，今朝早东铁线整体运作大致畅顺。车务总监李家润话，听日是过海段通车之后的首个工作天，繁忙时间大约2.7分钟一班车，相信可以应付人流需要，亦都会不时留意载客情况，有需要的时候会加派子弹车安排。又呼吁市民利用列车载客显示，选择没有那么多人的车卡上车。对于朝早会展站有扶手电梯故障，李家润说由工程人员检查之后已经复修，重新磨合需要时间，希望大家明白。另外，港铁会送出100,000程免费本地单程车程，今个月31日下午让市民登入港铁应用程式换领，先到先得。政府完成在梨木树村桃树楼的强制检测行动，1659人接受检测，发现5宗的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受限区域内799户，当中148户无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2022年院舍法例集控修订条例草案今个月25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法例修订并非小修小补，如果可以成功完成有关的修例工作，未能切合社会对院舍服务水平应有要求的院舍，将可能逐步退场，由更符合社会要求的院舍取代。他说，单靠修改法例不足以达至院舍服务质素改善的目的，同时增加院舍服务供应至为重要。

你又怎样去理解，或者你成长过程又怎样接触过一些魔幻的东 西呢？哦，那我又不是由看书开始，我又玩一套游戏开始，那套游戏叫Dungeon and Dragon， 即是龙与地下城。其实它的故事设定就好像这个Lords of the Ring 那套小说那个设定的，即是你有很多个不同的种族，即是有些欧洲傳說裏面的種族，譬如精靈啊咁樣啦，跟住會有魔法啦。咁其實那個遊戲本身都是嚟自那套小說嘅，即係由嗰套小說嗰個設定咧改編而成嘅，即係譬如哈比人咁樣，有啲矮啲嘅人類咁樣。其實你睇翻咧，好得意嘅，因為咧嗰套小說本身有一個世界觀，有一啲規矩嘅，譬如某一個魔法可以做某一樣嘢，咁就唔係話你想。即魔法不是说你想做什么，不是随心所欲的，不是好像阿拉丁那样许个愿跟着所有东西都会实现。即但它有些比较规矩，即譬如某些种族可能射箭叻啲，譬如大家看电影里面都有，精灵可能就射箭叻啲嘅咁样。咁咧，它有一套规矩，咁然后呢就将一个世界观带咗落嚟，跟住就讲一些人世间的斗争，譬如大家看魔幻都是，其实是讲不同的種族有一些政治的角力，大家不是很齊心，雖然有個世界危機，有個魔王要復活，但是大家都不是很齊心，種族都勾心鬥角的，跟著有些人就拉你後腿這樣。其實是一個這樣的世界觀，我接觸到那個遊戲先，跟後來發現很多時候都是的，打完遊戲之後呢，我就開始找回那個原著去看，就開始接觸到這些不同的魔幻的世界。因為譬如我是始終都是中國人，我可能對中國的傳統的《西遊記》那些比較熟悉，但原來歐洲有自己一個體系的一個 fantasy， 即是神話有些傳說，其實都不是只是魔界，其實魔界都是套用了很多，譬如那些不同的種族的原型都一直有在歐洲的傳說裡面或者神話裡面有出現。咁啊睇翻，咁都幾有趣嘅，即係睇翻，其實佢都係講一個人嘅故事咯。説到底，即係人喺呢個世界裏面，唔同嘅種族可能係唔同國家啦，即係反映當時唔同嘅國家啦。即係其實而家好多時你用咗唔同種族成個設定咧，可能合理好多。點解我咁憎嗰啲人咧？即或者一個種族咁憎另外一個種族，可能佢有世仇，但係你套翻落現實世界，原來又係咁嘅喎。即係雖然大家都係人，但係因為你係。即可能即而家打仗俄羅斯同烏克蘭咁樣，即係點解兩個種族有咁多矛盾？佢哋背後有啲咩歷史嘅淵源呢，令到佢哋喺今時今日有啲咁嘅矛盾呢？小説寫呢，用咗兩個唔同種族咧，就可能將呢件事咧可以簡化啲、明顯啲。嗱，呢兩個種族就係有啲世仇嘅。咁但係即其實佢都係將啲現實世界，可能即譬如魔界嗰個作者係一次大戰之後啦，佢將譬如德國同埋。其他佢周邊嘅國家嗰個矛盾衝突就可以明顯啲咁樣套咗落個故事內容裏邊咁樣，即係但係我覺得都係寫人嘅故事咯，都係寫當代或者啲作者經歷過嘅一啲事情，將佢編咗就個場景。 但係呢度阿蘇適咧，就裏邊你睇到裏邊咧係屬於魔幻文學作種嘅本身嘅一個發展。嗱，譬如有好多嘢所謂魔幻。佢本來係嚟自民間嘅傳說，譬如話講白雪公主，講七個小矮人，咁啊，但係佢哋早期有啲咁嘅傳說講出嚟咧，但係問題佢哋早來嘅傳說只係咁講，一個從一個好遙遠嘅古代曾經出現咗七個小矮人，咁啊到此為止啦，唔講啦。但係你個魔幻文學創作本身嘅一個進化咧，一個發展咧，去到托爾金嘅時候，譬如講魔界城咧，佢哋就會重新同你講，喂，依個七個小矮人有個家族喎。佢哋住喺地球上邊嘅領域喎，邊嘅地點喎？嗱，詳細好多啦。其實佢有個歷史嘅，佢慢慢會再加多啲元素上去，咁你變咗成為佢一個本身一個魔幻世界裏邊嘅一個進化過程。佢初初有嘅，我哋以前中國好多嘅，但係而家我哋都可以，其實我而家仲可以再做，我可以將《山海經》裏邊嘅嘢，我再加鹽加醋加好多嘢上去，《山海經》好多怪物嘅， 好多神仙， 好多怪物嘅，但係咁冇人加啲嘛，西方就話加嚟加去，咁你去到羅林寫呢個哈利波特，咁佢有好多魔嘢啦，又魔咒，又魔掌，又魔戒，全部都有個魔字嘅。 咁咧，我嗱，頭先我講啊，佢都係一種升華，因為佢問題佢未出開爾波啦，哈利波特之前佢係住劏房啊，英國劏房啊，租都交唔起噶嘛，好慘噶嘛，所以都係受一種壓抑。咁佢將佢嗰種壓抑啊升華咗，變咗一種哈利波特嘅作品出現咗。所以通常有個咁嘅個淵源喺度。 兩套小説都有啲唔同嘅。譬如羅琳嗰套咧，佢發生嗰個事件咧，都係喺我哋熟悉嘅一個地球上邊嘅，即係譬如嗰個主角哈利波特係住喺英國噶嘛，即係嗰間學校都係英國嘅。咁、但係譬如魔界嗰個世界咧，其實就同我哋認識嘅世界唔係同 佢第二世界啊嘛，佢出咗， 即係佢嗰個大陸其實唔係喺我哋認識嘅地球上邊噶嘛，咁就更加天馬行空噶嘛，即係地理嗰啲都唔需要理噶嘛。 我又想從另一個角度講魔幻呢件事。譬如我哋細路仔出世之後咧，最初咧係爸爸媽媽講啲咩故事，佢就聽咩故事。但去到一個年紀，佢哋係會聽啲童話神話魔幻嘅嘢嘅。但係去到四年班，即係小學四年班，佢哋就會聽一啲生活故事。 咁有呢個界線嘅， 有好清楚，因為有人做過研究啦。即係十歲係一個分水嶺嚟嘅，小學四年班係分水嶺。即係由幼稚園到小學三年班呢啲兒童畫畫咧，天馬行空嘅，有個可以戴眼鏡嘅太陽，因為我哋平時有太陽眼鏡。 唔係佢哋有個特點㗎，佢童話咧通常係俾人俾細蚊仔聽，通常係喜劇收場，好似粵語殘片咁，梗係大團圓結局。呢啲咁樣咁啊，會話講一個悲慘世界出嚟嘅，會全部 咁。然後去到四年班咧，嗰啲兒童畫咧就係、是要去寫實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咁嘅發現咧，心理學嘅成長嘅發現咧，就令到藝術教育咧開始。有啲調整啊，即係以前咧就係咪都寫生，係咪都寫生？於是咧過早令到啲小朋友嘅想像咧壓抑咗，佢太三歲就要學畫一個蘋果咁樣啲光啊咁樣太複雜啦。佢個蘋果可以係藍色噶嘛，唔一定要係紅色或者係青色噶嘛。咁所以咧即係由於有咁嘅發現，心理學嘅發現，咁啊令到咧就係、是。因個成長階段嚟到施教，咁所以咧，譬如話我哋頭先講到嗰啲神話啊，或者魔幻嘅小説《哈利波特》嗰啲嘅故事，好吸引人嘅嗰啲細路仔嗰部分咧，就係嗰啲魔術啊、魔幻啊嗰啲嘢。但係因為佢又有一啲高小初中嘅嗰啲學校生活，嗰學校生活咧就直情係。伊利巴沙伯時代嘅嗰啲舊式嘅英國中學嗰啲嘅生活嚟嘅，係 Tom Brown School Day 啊嘛， 係一個大嘅禮堂食飯 咁。冇錯啦，咁呢個咧就令到嗰啲高小同埋初中生咧又揾到認同喎，咁所以咧即係成個哈利波特咧，其實佢嗰、那個即係無論形式同埋內容同埋嘅人物咧。都係好接觸到成長嘅唔同嘅階段， 哈利波特會升班， 係啊，會升班， 讀者一齊升班， 係啦，咁樣，咁於是我又再開始諗呢個問題咧，就係、是、魔幻文學究竟係乜嘢一回事啦？即係話，即係細路，即係喺我哋成長過程，我哋都接觸咗好多魔幻嘅嘢噶，係嘛？甚至即係喺文化大革命之後最出名嘅一個動畫。就叫神筆馬良啊！原來佢係可以用佢啲筆畫千軍萬馬，就令到嗰啲惡人啊嚇，即係被佢打走嘅咁。咁但係喺成人世界嘅魔幻文學，佢已經唔係兒童啦嘛。點解會有呢種情況咧？即係話人類某一啲嘅生命嘅系統裏邊咧，係有魔幻嘅需要嘅。咁於是。魔幻是作為一種我哋大腦結構的組成部分，呢個係我的理論啦。 喂，你講起魔幻文學咧，盧偉力咧，譬如話頭先我哋提到拉丁美洲啲作家啦，譬如寫《百年孤寂》嗰個 Marcus， 佢係哥倫比亞人啦，即係哥倫比亞。但係我哋通常喺文學評論界叫佢哋做魔幻寫實主義，叫做 Magic Realism。魔幻寫實，但係佢哋自己唔承認喎。 佢哋唔認為自己係屬魔幻寫實主義，因為佢哋佢話其實佢哋南美洲其實好多傳說，佢哋寫出嚟，我哋就覺得好魔幻。譬如話佢嗰本小説裏邊講話人裏邊有條豬尾，咁其實幻想出嚟點解無端端嗰有條掛條豬尾喺個人嗰度後邊個隻尾龍骨嗰度咧？咁但係其實喺南美洲喺拉丁美洲呢啲嘢好多嘅，呢啲奇形怪狀嗰啲怪物好多嘅，佢哋一啲都唔覺得出奇，但係佢係用魔幻嘅手法。啊！嚟表达一种现实环境里边嘅嘢，其实佢系一种写作手法，就魔幻唔系个点主要，魔幻只系一个包装， 写实先至系佢 系冇错，佢就系反映现实世界，佢好多用一个讽喻嘅手法，用一种倒影啊，一个投射啊咁样嚟讲，咁佢就变咗就系唔系魔幻系个主要嘅地点，魔幻系嗰种。表達文學表達的手法 是魔幻的手法，這個這個我很同意， 是吧？咁所以問題就話，我其實我唔係啊，依、這個係阿茂老嘅，我唔係 Marcus 嘅 follow 啊，我其實有另外一個偶像嘅拉丁美洲，依、這個叫波爾赫斯啊 ，Borges 啊 ，B O R G E S 啊 ，Marcus 是2014年先過身 ，Borges 咧就1986年啊，1986年84啊。佢系30年啊，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嘅候选人，但永远攞唔到诺贝尔文学奖，因为 佢其中一个文学理论咧就系讲迷宫， 系啊， 系迷宮， 佢都系魔幻，人哋叫魔幻啦，所以外地有个翻译家叫王志良啊，曾经访问呢个波尔赫斯啊 ，Borges 啊，问佢喂，人哋话你系魔幻，佢就话有咩文学创作唔系虚构嘅咧？唔係諗住出嚟嘅，全部所有文學創作，包括你好似《三國演義》講諸葛亮舌戰群儒，你估真係羅貫中聽到諸葛亮講乜咩？全部係諗出嚟嘅，《文紅》《文後夢》好多嘢都係諗出嚟嘅，全部虛構。所以有咩唔係叫虛構啊？咩唔係幻想咧？佢話：如果你講魔幻，有 Borges 講得好好。如果你講幻，最正宗、最初初吹魔幻係你中國人，嗰個人叫做莊子，講莊周夢蝶，仲唔係魔幻？无端端变咗只蝴蝶死咗啊！咁佢啊问就佢讲话所冇所谓魔唔魔幻，冇所谓科唔科幻，佢就咁讲。 嗱，咁但系响魔幻同埋现实之间咧，吓、啊，即系魔幻同埋现实之间咧，其实系有一个对于现实嘅想象， 系 同埋理想世界嘅想象嘅、哦。咁呢个理想世界嘅想象咧。变咗，如果我哋系去睇唔同嘅作品咧，就系、是、等于阿苏轼所讲，就系、是、去睇下佢个世界观啊。 都唔一定系乌托邦嘅，都有反乌托邦嘅。 系嘛，即系 有， 即系佢嗰个佢嗰个想象啊，未来世界嘅想象吓、啊，即系一个毁灭嘅想象又好，理想嘅想象好，或者系创造嘅想象又好。 即系无论系魔幻科幻都系嘅，即系我同意卢教授讲法，即系有一个可能系理想世界嘅体验，有一个，但系亦都有好多咧系一个好反乌托邦嘅形式，即系讲到系个世界系变到好差。跟住個主角其實係點樣掙扎嘅，都有咁樣嘅故仔嘅。譬如我可能睇宮崎駿比較後生啲，宮崎駿啲動畫，譬如嗰套《哈爾的移動城堡》咧，講個女主角，即係阿爸阿媽變咗只豬咧，跟住佢一個好奇幻嘅世界，跟住最後要好掙扎咁樣出翻嚟，咁樣其實係好反映嗰、那個即係人性，即係喺個社會，即係有佢有講環保嘅議題啦，亦都有講個日本嗰、那個。低下階層咧，普通人咧喺個社會上邊嗰個掙扎嘅，其實即係反映緊當年即係日本過咗呢、這個90年代89年經濟大崩潰啊，蕭條咗20-30年啦，即係而家都仲係咁嘅日本嘅社會環境。即係如果你入唔到大公司，做唔到長工，尤其是女性咧，喺個社會上邊係有好多嘅掙扎，即係你嘅人工又比男性低。你如果嫁咗個老公可能好啲啦，但如果你嫁唔到人，可能即係一世都係喺啲臨時工嘅環境咁樣，即係佢將好多社會問題咧包裝咗喺個故仔裏邊俾你睇。你唔係日本人，可能你唔係即刻可以洞悉到其實佢係講緊當地係一個現實問題。但係當你可能睇一次啊，跟住再即係而家好興噶嘛，好多人將啲作品深入咁去研究，其實呢個作品係講緊乜嘢噶嘛？咁你再睇翻嘅時候，哦，原來即係識睇睇門道咧。咁你發現啊，原來宮崎駿係講緊日本當地嘅啲社會問題，用一個奇幻或者魔幻嘅 的形式手法。 他不是只是说日本，他都里面讲哲理，譬如说你千与千寻讲，话嗰啲人不停千与千寻，佢不停食食食食，其实系讲佛家里面嗰种贪欲。但睇住佢讲嘅，越食食食下食到变只猪，嗱呢个其实都是佛学嘢嚟嘅。即是你貪欲半，但是它變成一種家禽，又有一個人變成豬的過程，你知道是因為由於貪食，所以你現在這隻這條魚，你說你說現在吃自助餐也是的，你不停這樣說，不停這樣說，不吃就笨，這樣吃，其實吃吃下就 貪心， 貪心，那就變成一隻豬出來，豬來後來連自己都認不到，全部都沒有了個我， 沒了自我， 沒了自我。所以这里面呢，你说它奇幻或者说科幻或者魔幻都好，其实它的幻想背后你有个哲理在这里。 多谢岑老师指正，我记错两套，两套片的 名字。这个很多人看过的了，已经。 我们可以再引入一个，刚才我引入首先就是成长阶段，跟着就是文学创作，就是拉丁美洲为什么会走出一个大家批评界认为是魔幻写实主义呢？即係借魔幻嘅嘢嚟到去將某啲佢哋想表達現實嘅本質咧，即係魔幻化咗。咁因為拉丁美洲係好多極權嘅統治啊嘛，嚇咁就變咗咧，即係你要講現實嘅問題，你要面對現實，但係咧現實嘅權力係血淋淋嘅。咁點樣解決呢個矛盾呢？咁於是我就講我哋嘅一百年嘅歷史，講我哋嘅生命史，講我哋家族嘅歷史，然後就加上好多咧，即係魔幻嘅色彩嘅嘢。咁我講緊一個傳說嘅故事，但係咧裏邊嗰啲人物嘅結構啊、人物嘅價值觀啊、意識形態咧，係針對緊現實嘅一啲嘢。 就喺當地嘅一百年嘅發展咁 樣 講翻， 即係咁樣啦。咁即係等於我哋細個周楚除三害。周柱啊，除三害，细路仔已经听呢个故事啦。哦，咁啊，第一害边个蛟龙，第二个猛虎，第三害系咩啊？咁就是你自己。咁于是佢就洗心革面，其实系贯彻咗普通老百姓吓讲故事俾啲细路仔听，对于统治者嘅幻想，即系有权有力量嘅人嘅幻想吓。你要最好检点下自己。咁呢个周柱除三害嘅故事啦。嫦娥奔月都是一样的、哦、嫦娥为什么要奔月、啊、因为呢原来呢、就是、后羿本来是一个英雄，后羿、射了九个太阳下来解救了人民的那个、就是、 苦难、啊、 苦难，于是人民簇拥他成为、就是、皇帝，但是做了皇帝之后呢他就专权 变了暴君、啊、 变了暴君，变了暴君不要紧、啊、你有生老病死，但是他要长生不老，而且成功拿到药，即是在西王母那里有灵药，那嫦娥就于心不忍，人民受苦，所以曾经他很爱这个后羿也好，他要偷了他的灵药，那就做了嫦娥。 但是也都可以值得研究，就是其实嫦娥奔月这个故事是什么时期写成的故事，到底他是影射的哪一个人。 我想这个呢就已经、不是最关键的了，即其实后羿呢其实有两个版本，两个时期的，一个在上书就是射太阳那个， 是 一个呢就是后来，所以就叫后羿，即是后来那个，即是射手，即是成为暴君那个。但是这个已经不是问题，而是那个结构、啊、即是说呢我们今日拿嫦娥奔月的故事，这个神话这个结构，如果我哋再重新寫，即係今日嘅文學，咁就係我哋中國人嘅魔幻小説噶咯，係嘛？即係咁但係嗰個故事背後其實係講緊咩咧？就講緊一啲曾經係救民於水火嘅人成為暴君，即呢個就係嗰個結構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魔幻寫實主義咧，係有佢嘅產生嘅一啲，所以政治啊、社會啊，甚至歷史的 人性，又話人性點解本來係救民於水火會成為暴君咧？ 係 冇啊，有用原理冇講，而家我哋成日講就要權力使人腐化，絕對嘅權力使人絕對地腐化，依個就係一從加個救民於水火成為暴君嘅經過，就裏邊嗰個裏邊有個人性嘅因素就係權。贪权， 咁我想讲啦，即系儿童嘅故事系咁啦， 文學就有魔幻寫實主義啦。咁原來喺通俗流行媒介裏面咧，都有呢種咁嘅科幻加魔幻嘅想像喎。咁甚至譬如木村拓哉嚇日劇嘅天王啦 嚇，依個日本式嘅科幻或者日本式嘅奇幻， 佢早幾年大概十年前到啦，拍咗一套叫做《安堂機械人》啊。佢嘅主體咧，佢係一個科學家。咁呢個科學家咧，係能夠同一百年之後嘅某啲研究單位咧係通訊嘅，打電腦嘅。咁啊，知道咧。他的研究呢會被某一些未來世界的人盯住，要派人來殺死他和他的妻子，所以呢他就寫信給未來世一百年之後的世界，請他派一個機械人來保護自己。整個故事的大橋是這樣，派下來的機械人呢又是木村拓哉飾演的，因為 他這個機械人是可以呢通過眼睛咩複製你個樣子，然後變成你個樣子。咁於是咧，一個機械人就同原本個科學家已經死咗噶啦，木村拓哉個妻子嚇，嗰、那個係柴崎幸啦，就發生一段好特別嘅關係。咁成個通俗文化嘅想像，睇得嗰啲觀眾好開心，但係咧背後就涉及到一個世界係。會被一些有野心的人呢統治的危機，所以我們為了避免這個危機呢，我們一定要呼喚未來來到令到今日的藝術家可以繼續進行他的科學研究，避免這個危機。哇，整個想像 很特別。那我們現在又休息一陣回來呢，我們看看怎樣將魔幻和科幻結合，或者是引申去其他的奇幻啊、迷幻啊、夢幻啊咁樣啦。 南韓過去一日新增25,434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單日新增病例較前一日減少4,000多宗，連續12日少過50,000宗，再多48名患者離世，累計超過1,778萬人染疫，23,000多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338人，較前一日減少3人。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减少，朝早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琳首先同你讲港铁消息。东铁线过海段今日正式开通，列车咧系会途经湾仔北嘅会展站，并且延伸到港岛嘅金钟站作为终点站。而为咗配合东铁线过海段嘅落成，而家以湾仔北临时公共运输交汇处作为总站嘅17条巴士路线系会迁移到会展站公共运输交汇处，详情可以留意翻巴士公司最新嘅消息。另外，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土瓜湾道去启德方向介乎码头角道至到宋皇台道之间嘅全线，而家系需要封闭，驾驶人士咧，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现在只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收费广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就是慢车。最后提提揸车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要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加龙苑加骏角、元朗红福村红昌楼、深井碧堤半岛六座、油塘油尾苑熟尾角、红磡银汉街25号隆德大厦、马鞍山富安花园二座、

即係吸引你去睇，有一個故事性，個故事就玩住咧點開始啦。跟住其實成個故仔都係一個勵志嘅故仔，其實同其他嘅冇科幻元素或者冇奇幻元素嘅故仔，其實結構上冇乜大嘅分別嘅，但係就有一個特點，可能有一個話題吸引咗大家去睇。 如果你講呢個揭空係我認識嘅一位揭空咧，佢而家應該咧係我舊同事嚟嘅，係、 哦、 一個電影導演，而家咧應該喺英國，身在英國， 唔、哦、怪之佢講咁多關於電影嘅嘢。 係啦，咁啊，如果你聽緊呢個節目咧，揭空，咁啊，即係同你 say 個 hello， 咁啊，希望你 姓任嘅係咪啊？ 嚇？ 系咪姓 洪啊？ 哦，姓洪 ，YAM 可能系 啊，洪啊，咁啊，希望你喺英国嗰边咧吓，即系继续吓 支持我哋， 支持我哋，关心你想关心嘅嘢吓，关心你想关心嘅人吓，继续拍好嘅电影。咁其实咧，喺呢个问题上面咧，科幻究竟姓科定姓幻呢个问题上面咧，或者魔幻究竟姓魔定姓幻呢个问题上面咧？我哋如果從嗰個創作咧，又有一個咁嘅即係金科玉律嘅、哦，即係話如果你係有呢條橋呢、這個揭秘或者呢個噱頭，咁你成個戲劇係根據呢個噱頭發展咧，你就要根據呢個噱頭收科，咁你就創作咗個戲劇啦， 完整啦咁。 完整啦，如果唔係咧，你嗰個唔係真正嘅戲劇嘅發展。你只係有一個噱頭啫，咁所以咧，即係譬如話《一秒拳王》嚇，佢有呢個咁嘅諗法。咁如果個戲劇嘅發展係基於咁樣，而最後戲劇收結又基於咁樣咧，咁佢就戲劇上面完整啦。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咧，我哋用呢個觀念去睇所有嘅魔幻小説、科幻小説。其實都要根據咁嘅規律。 我又唔拍一秒橋王，我就話一秒股王啊，下一秒知道個股價上定跌，或者一秒外匯， 一秒 Bitcoin 你話已經發到唔清唔楚，呢要成為世界首富啦，一秒咋？咁嗱，你呢啲咁樣嘅噱頭咧，譬如話你講電影，以前咪有部電影阿 Brad Pitt 做嘅，叫做《奇幻逆緣》嘅。嗰個人阿 Brad Pitt 人哋越嚟越老，佢就越嚟越後生。 係啦， 倒翻轉。咁啊！依個橋段咧就可以能夠製造佢成個一生之中佢嘅愛情啊，各方面全部都唔同曬。到佢人嗰個亨利老到不得了嘅時候，佢就 B B 仔， 然後 B B 仔啱有條新聞咧，就係佢曾經遇到過嘅一個即係年青嘅女子咧，係喺年紀好大嘅時候，居然係成為一個年紀好大嘅長者，橫到。英法海峽 是 咁樣， 所以變咗咪就係一路咁樣互相即係、就是、有啲牽引各方面。不過你講起科幻咧，我覺得有個人不可不提嘅，就話我哋號稱叫做科幻小説嘅莎士比亞，嗰、那個就係威爾斯 H.G. Wells 係 啊，佢三本代表作啊都重要噶，一本就叫做本來叫做時間旅行，後來改做時間機器，另一本就叫做係外星人入侵， 係 第三本啊就頭先啊。蘇適提過嘅，另外一個觀點叫做反烏托邦，係啊，依、這個 H.G. Wells 啊，咁佢問題就係你睇到啊，佢嗰個時間機器或時間裏面啲時間機器咧，其實裏邊講一樣嘢咧，就講其實係時間係相對唔係絕對，所以先有依個時間旅行依樣嘢啊嘛 ，time machine 啊，但係你變咗你哋當時期嚟講咧，佢其實已經有依個愛因斯坦嘅相對論， 係 你睇翻個時代背景咧，就話愛因斯坦係。細過威爾斯係十七年到，呢十幾年咧，因為一個1879年100多，即係1866、1879啊，即係差唔多係十幾年。咁但係咪所以問題佢諗啲呢啲咁樣嘅時間相對咧，其實咧已經有個時代背景嘅。愛因斯坦已經，愛因斯坦細佢十年，1905年過身。威爾斯啊 ，Wells 咧就1946係嘛，相差唔係好多，都係嗰個年代，所以佢提出呢個時間機唔需要。但係其實我哋中國咧已經係超越咗呢個威爾斯，講出呢個時間相對就係嗰句諺語講， 天上 就山中方七日，世上二千年。嗱，呢個講法出自元朝嘅，元朝係十三世紀開始，分別列個時係十三世紀，咁啊早過佢哋啦。一二零幾年啦，而家嗰時已經係1866年20世紀啦，已經 H.G. Wells 已經。 中國有好多古仔。 中國好多古仔其實已經好超前噶啦， 桃花源记大家又点睇咧？桃花源 避世，即系匿，即系揾到 一个佢系诶秦 朝嘅魏国，即系避为咗避秦朝嘅暴政。匿埋，但系其实佢一个现代，即系当代啦嘅诶，反映当代社会嗰个古仔嚟嘅。 系啦，冇错啦。 即系我其实都系个反乌托邦嘅古仔啦。即系秦朝系暴政，其实即系佢暗示紧佢生活，作者生活嗰个时代都有暴政。佢都希望去揾到一个 世外桃源，所以就唔系系啦，所以佢就要去揾一个世外桃源啦。揾到啦，喺嗰度生活过啦，就翻翻出嚟。想再去揾揾唔到，嗱，佢想再去揾揾唔到呢样嘢咧，我觉得就带有一啲奇幻色彩。究竟佢去揾到嘅时候系 真 定 假， 定幻咧？ 定系即系发个梦，南柯一梦咁样？ 系啦，冇错。 南柯一梦又系你话属于科幻定奇幻定魔幻？ 即系佢一个梦过咗一世人啊嘛。在这个梦境里面过一世人，做 本来我 和梁一梦都是啊，讲叶童军，我连餐饭我已经做过成世啊，经历好多不同的嘢。 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嚟嘅，咁但系咧，即系自从我年纪大啲吓、留学之后咧，就接触好多即系唔同嘅宗教啊，唔同嘅讲法啊，咁样唔同嘅世界， 开始冇咁迷密啦， 开始冇咁迷密啦吓。咁、但系直到我有一次。应该是90年代初呢，我发了一个发了两个梦、我都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其中一个梦呢，就是我梦见自己见到这个一个西方人，他说喂你几时来探我啊，那那个呢是一个西方的很出名的诗人来的。 嗯， 咁另外有一個夢咧，就係我臨翻嚟香港，即係讀完書啦嚇， 喺紐約， 喺紐約。咁突然間夢見自己咧，去到一個南美洲爬山，去到一個山窿入邊，打開個山窿嚿石，見到入邊咧好多死狀好可怖嘅一啲南美洲人。咁然後咧，佢哋啲指爪咧就係挖住啲牆啊、剩啊咁樣。生前係曾經吶喊嘅， 好窩啊！冇啊，你 咁好啦。咁兩個夢咧，即係臨走嗰個夢咧，係好魔幻嘅。我又唔係之前睇緊一啲電影、睇緊啲小説，唔係嗰啲咁樣喎。突然之間就嚟啦。第一個夢咧就涉及到即係我自己嗰個中國人身份。即系我点可能系一个外国人嘅子孙咧？即系我自己即系质疑自己。第二个梦咧就系、突然之间点解我会有一个南美洲嘅即系死状好可怖嘅地狱变咁上下嘅梦咧？咁我带住呢两个梦咧就翻嚟香港继续做文化工作啊，咁样做咗几十年啦。咁因为今次呢个题目咧，我谂翻起我呢两个梦，咁我就会觉得咧，有个叫荣格啊，吓定杨格 啊， 佢有一种心理学嘅讲法咧，就系原来人系有啲集体嘅无意识嘅，集体嘅潜意识嘅，呢种集体嘅潜意识咧，其实系由远古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咁可能咧就好似啲粒子咁样咧。周遊散落喺唔同嘅人嘅內心世界，有一啲我阿媽、我阿爸、我成長都可能冇，但係係啱啱嚟到我嘅身體裏面，然後喺嗰個位咧就我個夢裏面就發咗出嚟啦，都未定，我唔係好敢肯定。咁所以我開始諗呢個問題嘅時候，就係如果我哋將魔幻呢樣嘢唔好睇成係魔。是看成是我们现实的某些东西的启示，即是 现实启示录呢，那可能我们会得到一些对现实的即指导的方向。 不过除了你卢伟力，除了你说你这些梦是一个集体无意识之外，你那个解释就是说是好像法学讲轮回，即是你的前世是不是中国人，是一些都不足为奇的。 可能我前世 是 南美洲人，再前世是英 國。我有幾個朋友，他是去試學、這個、自己體驗那個所謂叫做 催眠啊，催眠之后咧，就会讲出你嘅前世系咩。所以我有个朋友咧，有女性嚟嘅，佢就能够催眠之后讲出佢以前咧系一个欧洲人， 系 吓、啊，即系完全系欧洲样，跟住另一个欧洲人，一个欧洲个婆生活。咁我另一个朋友咧又搞玩催眠，然后玩到催眠咧就睇到佢前世咧系同黑帮咧喺火车度搏火，差啲俾人射中射中。临尾嘅就是要死嘅时候，俾个催眠师 call 翻佢翻嚟，然后佢先能够叫做安全。咁所以呢啲嘢咧，你就算讲催眠里面催眠之中讲出嘅嘢咧，就全部都好魔幻嘅。你唔使一定要作出嚟， 你唔能证明到佢系真 的。你唔知咪佢真定假嘛？你自己会无端端讲晒出嚟，全部系 好仔细噶， 好仔细，系嘛？你催眠之中我讲出嚟，有啲人就催唔到眠嘅。我谂就阿苏轼都好难催眠嘅，催眠咗佢俾紧钱你嘅，佢催眠唔到。 都有另外一种讲法嘅，因为一个人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嘅，即系譬如头先阿卢伟力讲嗰个南美洲嘅情景咧，其实同佢哋个历史都好似嘅。因為南美洲是去到西班牙人去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是用人製的嘛，即當然中國都有，在商朝的時候都有，他們用活人去做這個製品的嘛，即幾次他們是不止陪葬，他們直接是祭祀活動，祭祀活動都用活人做，即用俘虜做的。 我知道，這個河伯娶妻未一樣，我不知道， 全世界都有的，不過南美洲就一路 不過河伯娶妻就有一個講法，活人制咧就唔系啊，你就系制品， 即系用奴隶做制品，即系可能啊，卢博士喺当年咧接触过嗰啲历史嘅资料，即系你可能唔记得咗噶啦，咁啊发梦翻出嚟都唔奇，即系有一个解释嘅啫。如果啲事真系有发生过，或者同现实有啲似，可能你真系接触过，跟住梦境里边即系潜意识谂翻出 來，或者我忘记咗我接触过， 系即系方面 啊，唔敢肯定啊。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就系因为我有过呢啲梦，所以令到我对世界嘅睇法咧系改变咗啦。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唔系样样嘢咧，就系净系用唯物，净系站喺物质嘅立场。有阵时心灵嘅世界、精神嘅世界，可能咧令到我哋有更多嘅启示啊，咁样。 所以你头先讲嘅用家咧。佢又好中意研究夢嘅，佢即係從弗洛伊德嚟，佢研究兩種夢嘅。但夢裏邊係咪一種 sign 咧？一種徵兆咧，好難講。好似我譬如我 有預言能力， 有預言能力咧。譬如我今朝起身發夢，我啲夢嘅叫做 REM 啊嘛 ，rapid eye movement 啊嘛。嗰時就臨天光嘅時候發。我琴晚發夢啊，發夢咗咧咩？發夢咗話我車咧揸緊車著火。咁啊，同个车做乜？乜发生咩事啊？我谂住咪今日嚟做广东山嘅车会做乜？佢都唔系。原来今朝起身准备出门嘅时候，我轮椅甩碌， 可能有啲关 系 嘅。 又话都系车，不过就唔系火车，唔系汽车，系轮椅，成个碌咧金属疲劳，条轴断咗，冇咗个碌，好在我有后备啫。所以有呢啲嗱，个墓系咪有啲 indication 咧？唔知啊。 所以咧，即系呢啲譬如梦幻、魔幻。科幻呢啲咧，即系我哋讲话系唔系真实，但系我哋都唔能够话佢唔系真实，即系我哋应该要重视佢， 系啊， 以佢究竟带俾我哋啲乜嘢嘅信息嚟到去睇佢， 系，因为有个讲法就系故事咧永远都系假嘅，但系故事里边嗰啲人性啦，故事里边讲嗰啲关系咧，其实就可以好写实嘅。即係個好多都係嚟自嗰個作家嘅感受，佢只係透過一個唔存在嘅世界，將呢啲情況，即係無論你係武俠小説又好，科幻小説又好，其實都係同樣嘅手法，即係裏邊寫嘅人際關係啦、勾心鬥角啦，或者係人與人之間嘅愛情啦，其實都可以好真實嘅，只係嗰個背景唔真實啫嘛。 因為佢用嗰個手法啊，其實好呢個科幻或者魔幻時常用嘅手法叫做時空交錯。老亂曬，嗱嗰種電影《雲圖》就係啊，哇睇到你頭煙咁啊，因為佢就時空交錯。另一個最近嗰部電影《天能》又係搞時空交錯，時空交錯咧，你就變咗咧就話，其實佢係點樣？係用一個時空交錯嘅手法嚟講，其實好啲現實世界會發生嘅事，但你時空交錯咗，你就唔係話，因為我哋人咧就話一定始終用一樣嘢嚟鎖定住我哋嘅思維，就係時間。時間咧嗱，一定有過去、有現在、未來。但去到神嘅另外 level 咧，就冇時間嘅。時間係為人而設嘅。我哋諗嘢全部因為有咗時間，然後之後，哦， 啊，春秋戰國到而家距離成二三千年，但係如果你一講時空交咗咧，嗰個春秋戰國時間即刻可以煲到現實舞台同時發生， 嗯， 係嘛？ 即係決定論，同埋呢個有冇自由意志嘅問題啦， 係嘛？你即係睇錄影帶，可以完全就冇咗時空交錯噶啦。但係而家我哋一定要樣樣嘢，一定要哇！回歸廿五年前1997年你點嘅？而家2022年你點嘅？全部有個時間嘅順序，作為我哋嘅思考嘅一個基設點。啊， 嗯， 就好重要嘅。但系如果问题时间唔系咁走嘅话咧，用个另一个观点嚟睇时间咧，嗰啲魔幻啊、科幻嘅色彩就出嚟啦。 即系物理学上都有啲讲法嘅，因为时间系第四维咧，只系咁到底时间系即系我哋人嘅感觉就系时间系由过去到未来咁行啦。咁但系其实物理学嘅定律里边就冇规定时间要咁行嘅，因为你计数咧倒翻转计都 系啊， 完全可以做到嘅。 完全可以做到，但系我哋必须我哋如果时间唔系咁行法就好，這个世界就好乱噶啦。 好多我哋叫 paradox 啊，即系好多叫 吊诡， 吊诡可能会发生。咁所以就有个讲法就系、這个世界决定。定論嘅 determinism， 即係其實所有嘢就好似一本書咁啊，即係個錄影帶咁啦。岑老師頭先講啦，其實我哋係改變唔到之後發生嘢，因為其實已經發生咗，或者咁講，其實所有嘢都係發生咗。我哋而家嘅感覺就係我喺當下，但係其實將來嘅已經決定咗，所以就冇所謂過去未來呢、這個。 但你一有時間啦，蘇適個時間就變咗個 thinking 一定係 linear 噶，唔係全方位。 即係人嘅感覺。 係啊，你一定 linear 噶，就係呢個叫做點講啊？叫線性思維。你一冇咗時間咧，全方位咧諗嘢，你就係唔同嘅角度。嗱，好似易經都係啊，易經唔係線性思維嘅，都係全方位，有唔同嘅唔足一個卦本身，有唔同嘅角度去諗睇樣。 呢個都係科幻其中一個好經常用嘅一個主題嚟嘅，就係我哋可唔可以時間旅行啊嘛？即係或者我哋就算可以時間旅行，我哋可唔可以改變未來啊嘛？有好多電影其實都即係有一派係可以改變嘅，有一派唔可以改變嘅。咁都有好多咁嘅講法嘅，呢個都好似你講，譬如 有啲講法咧就係你所謂以為改變未來嘅呢樣嘢咧， 正正 就係你之前已經決定咗噶啦， 正正就係將件事拉翻去原本嘅軌跡。 咁最出名嘅嗰個故事嘅例子就係俄狄浦斯王啦，即係咧希臘悲劇。佢諗住呢，即係佢聽到自己會弑父娶母，於是佢就離開自己嘅以為係父母，但係其實係佢養父養母，結果就走上弑父娶母嘅嗰個軌跡。 係啦，其實中國好多嗰啲叫做預言啊，譬如某個皇帝跟住聽到，即係好多古仔興咁樣嘛，曹操聽到三馬同槽，跟住就殺咗阿馬騰。咁其實呢，三馬呢就唔係指馬騰嘅，係指司馬。 是 就是司马懿三父子，司马懿、司马超和司马师三父子，就是他们就是会散了你的政权了。 好，现在我们今天广东广西魔幻科幻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最后半小时。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日前拘捕多名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永休主教陈日君枢机。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说，香港是法治地方，无论案件涉及什么人，针对的主要是犯法行为，和任何人的背景和思想没有直接关系。李家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的确是国际关注的地方，但很多评论都是针对国家的发展，因此当局做事要光明磊落，有好的法律基础和清晰告知国际事情的真相，不要被抹黑。被问到怎样确保新闻言论自由不会受到领导的起恶影响，李家超说要努力防止一些污染新闻自由的人假借新闻工作谋取政治利益，而任何政府行为都有法律规范，如果违反，法庭一定作出公平的裁决，这方面不需要担心。 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说，重视土地房屋问题，将来会重点处理，但不会低估过程的困难度。李家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土地房屋问题困扰多年，虽然现届政府正在做，但仍然有空间压缩行政和法律程序。未来会成立两个由司长级官员带领的工作小组处理，亦都要加强统筹的工作。其中一个想法是将十年房屋计划的后五年部分公营房屋推前供应。被问到会不会重设中央政策组和设立副政务司司长和副财政司司长，李家超说，政策分析和厘定方向，如果是非政府有角度能够掌握舆情是好事。他又说，担任政务司司长的时候工作很忙，有十几个委员会经常开会，因此未来要加强统筹能力，但最终方案需要后行政会议讨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受疫情影响，预计四月份的经济数据仍然偏弱，决定将本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来的 2% 至 3.5% 下调到 1% 至 2%， 但市民无需太悲观，只要疫情稳步受控，稳住信心，本港经济可望回稳和稍有增长。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今个星期将会发表二至四月份的失业率，将会反映疫情高峰期的状况，可以预期数字将会进一步恶化，但过去一个几月疫情逐步受控，社交距离措施亦都分阶段放宽，只要疫情持续回稳，失业率可望见底和渐有改善。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26宗新冠本土确诊，同1492宗本土无症状感染。本土个案中，上海占1369宗，其中111宗是由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其余在隔离管控中发现。当地再多3名患者死亡，都是有基础疾病。北京新增41宗本土个案，四川新增209宗。内地累计221804人染疫，5209人死亡，超过21万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减少，朝早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封路，受到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土瓜湾道去启德方向介乎码头角道和宋王台道之间的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的，车辆是只能够由土瓜湾道北行左转去码头角道，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另外窝打老道亦都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三点，去沙田方向近太子道西的部分快线需要封闭。而公主道都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六点，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加辉台的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隧道方面，现在只是红隧的港岛入口车多，现在是近隧道口一段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最后提提揸车朋友，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食环署计划要求食店确保外送服务承办商送递的食物保存在适当的安全温度。动员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 交了给外卖平台之后的事呢，我们是无法确保的。 外送员文先生， 这个货兵会不会拎两三个外卖袋出去接不同的冷热食物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 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人口老化会影响埋楼宇建筑嘅设计？ 系噶。香港房屋协会就做紧呢方面嘅研究，日后都可以方便埋行动不便嘅人士添。 我哋请嚟房协嘅物业策划及发展总经理曾德明，同大家介绍下。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最后半小时讲东讲西，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嘅题目系科幻与魔幻。直播室里边有苏轼、山金老人、岑若飞同埋卢伟力。我哋嘅电话1872311，1872311，你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下你又点样睇科幻与魔幻，或者可以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表达下你嘅意见嘅。咁咧就魔幻科幻我哋都讲咗好多啦。咁其实呢头先我又分享过我啲梦幻啦，係咪 呀？ 咁另外呢山金老人都提过呢，就係其实有奇幻喎。 Fantasy。 咁但呢我又留意到呢，喺中国大陆嘅文学呢近呢十几年出现咗一种呢对于未来的世界的政治想象的幻想小说。那我现在看一个就是李宏伟的叫《引路人》，一个400多页的长篇小说。那他就想象未来的世界就有富裕社会、贵乏社会，同埋在富裕社会和贵乏社会之间就有一个是叫西朝。咁西朝嗰啲人咧，就係佢係嬉皮士想象，即係食迷幻藥啊，吃喝玩樂啊，唱歌啊，派對啊咁樣。咁然後咧就成個想像就仲有就係話將來核污染好嚴重，地球資源好貴乏，所以咧就係、富裕社會嘅小部分人咧。就要通過呢種咁嘅方式咧嚟到控制人類嘅世界咁。咁佢裏面又有啲協會嘅喎，嗰啲協會咧係女性為主嘅，覺得呢個男性主宰呢個世界，所以咧女性咧就要揾辦法咧係去平衡呢個世界嘅控制嘅秩序。嗱，成個小説係咁樣。咁我睇下睇咗幾百頁、200多页之後咧，就睇到第二部咧，就原來佢仲有一個監視系統嘅。有啲人咧係輪班咁樣監視一啲重要嘅人物，咁一啲教授。 好1984。 係啊，咁樣。咁於是我諗咧就係話點解？即係於是我問題就係點解呢類嘅文學，即係對未來嘅科幻小説、未來嘅想像嘅小説，喺過去嗰十幾年喺中國會出現，並且成為即係。大家搶手的流行，因為是《紅樓夢獎》有些出版社推薦過來，所以我是其中初審，我就看其中一部咯，是這樣。 咁因為之前咧，喺文革之後咧，曾經有過好多寫實嘅潮流啦， 啊，傷痕文學， 傷痕文學啦，寫實潮流啦，後來又有過一啲咧，就係、是探討民國歷史啊，奇幻嘅神話嘅嘢啦，嚇寫一個森林原始森林東北原始森林嘅小説，可以寫百幾萬字啊咁，但係近呢十幾年咧就出現咗呢種文學。咁我覺得咧，即係同成個中國嘅某啲嘅社會嘅狀態都有關係。 因為出於對通常咧出於對現實嘅不滿咧， 或現實嘅想像啦， 就我然後加咗好多個幻想咯，好多幻想你加添，如果你加添科學元素，變咗科幻咯。你純粹天馬行空先，變咗魔幻。 咁 啊，你其實 呢、這個想像咧，就話人類如果按照而家嘅管治方式咧。是會帶嚟越嚟越多的污染啊，越嚟越嚴峻的生存。 但依啲唔淨係中國問題喎，盧偉利，依係全世界喎。依啲睇到成全個地球嘅命運，將來會如果發講下末法年代，咁會將來走去會一個深淵咧，或者一個目不可依個走唔翻到回頭路咧，以為越差咧，會有另一個新嘅世界出現，會唔會將來人類要移民外星咧？去第二個星球咧，嗱依啲都可以想象喎。 或者人類會唔會滅絕咧？因為我哋揾咗外星生命好耐啦，我哋都揾唔到啦。其中一個解釋咧就係、是大部分嘅文明咧其實都過唔到某一啲科技嘅門檻嘅。咁點解過唔到咧？譬如就係因為自我毀滅，譬如我哋會打核戰啦，我哋會因為温室效應令到破壞咗自己居住嘅環境啦。咁即係其實人類係咪面對緊一個我哋叫做大嘅瓶頸啊？即係核戰或者係温室效應， 而家已經好多啊，蘇姐已經好多嘅科幻講到而家 就係講緊呢啲， 就係人工智能、機械人管治地球，佢哋問題就係仲一路咁進化，發展到咗佢哋可以思考嘅時候咧，佢哋係勁過我哋嘅，我哋滅於機器人之手。喂，而家就嚟好發展得好快喎，人工智能嗰啲 robot 啊，進化好快喎，將來會發展到咩地步？呢個完全係我哋。幻想嘅題材， 但係 AI 又冇咁擔心，因為我哋如果 AI 真係可以繼續存在咧，其實我哋都應該有辦法觀察到機械人嘅即係人造智慧嘅文明嘅。但係我哋而家係直頭揾唔到任何智慧生命嘅存在嘅證據喺即係我哋咁多年觀察嘅結果，所以就更加。值得擔心就係其實我哋可能去唔到嗰個 AI 文明嘅階段就已經冇咗啊！即係大部分嘅文明都可能過唔到嗰啲瓶頸，呢個都係一個，而且好多科幻小説其實頭先阿盧教授講，好多科幻小説都係有個末世嘅 想像咯， 想像啊嘛，即係一個反烏托邦嘅想像啊嘛，某程度都係對我哋自己而家生活緊嗰個世界面對嘅啲問題嘅一啲擔心。 如果咁樣走落去就唔得噶啦。 你而家已經出現咗，蘇姐。而家問題你唔需要去到將來依家發展到咩地步？而家一個人人一副手機，拎住個手機咧已經變咗喪屍啦，係嘛？喂，揸住個手機過，揸住睇住個手機過馬路喎，過緊馬路有車喎，佢都望住個手機，周街都見啦。 係，同埋有啲 喪屍有咩分別啫？係。 同埋有啲小説咧，可能你寫咗二三十年之後咧，睇翻咧嗰啲或者嗰啲作品未必係小説嚟嘅。咁嗰啲作品裏邊有一啲情節咧，你又會覺得啊，同而家發生緊，即係好有預言性嘅，即係嗰啲或者好有智慧，即係睇到將來可能發生嘅一啲咁嘅事。即係我舉嘅例子，譬如《星球大戰》嘅前傳，即係頭三集裏邊，其中一段咧就係講阿議長咧，就做咗獨裁者啊嘛。跟住咧，大家就投票通過佢做咗終身議長咁樣啦，即係。跟住大家就拍曬手啦，咁啊女主角就話啦，民主自由咧就喺呢個掌聲雷動之後結束。咁咧又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時候咧，大家又攞翻呢段出嚟講，因為特朗普選輸咗自己唔認數啊嘛，即係對民主嘅一個威脅，大家又講翻出嚟講，即係星球大戰其實裏邊講嘅劇情都真係有可能發生嘅，喺呢個美國呢個民主國家都真係有機會發生，真係可以有人係唔尊重呢個民主程序嘅，咁即係呢啲係一種啦。咁其實譬如我睇過另外一個日本嘅小説《銀河英雄傳說》，咁咧佢就講即係人類將來社會變咗兩個陣營啦，大家打仗啦。咁裏邊有一啲對戰爭嘅 形容，即係譬如啲位高權重嘅人就永遠將自己屋企人擠安全嘅地方，跟住你啲窮人就去打槍啦咁樣。即係某程度嗰個小説家裏邊講嘅一啲説話，都可以反映翻佢對呢個世界嘅一啲睇法，亦都可能係真係喺某一啲呢個世界裏邊，某一啲國家、某一啲地區，真係會有啲咁嘅事。 不過 係發生 理論嚟講咧，就係話一個作家所寫嘅任何嘢咧，都反映佢嘅睇法。 啊！呢個當然啦， 咁所以咧，即係佢個表述一定係反映佢嘅睇法，但係係咪反映到佢自己所認為嘅佢嘅睇法咧，就可能多過嘅，因為任何一個作家咧都有佢嘅潛意識嘅世界，佢自己唔知嘅，即係佢講咗一啲嘢嚇，我就想講呢樣嘢，但係其實佢講嘅嘢咧係仲多過呢樣嘢， 同埋因為讀者有解讀啊嘛，你一百個讀者可能有一百個唔同嘅解讀。即係好似預言咁咯，即係個預言家講咗一堆嘢，跟住咧其他人睇完之後啊，覺得佢好準，好多時都係將自己嘅體會咧自我實現啊嘛，套翻呢個預言度，跟住你咪覺得佢好準。 所以佢哋話一啲即係好啲嘅作品或者偉大嘅作品咧，佢係會涉及人類普遍嘅命題啊，咁令到咧即係唔同世界角落嘅人咧睇到佢嘅作品都睇到自己， 都有共鳴 嚇，都睇到自己嚇。咁呢個就係呢個羅馬有一個文學批評家叫Longinus 啊，佢就話即係佢有一本書叫《論崇高》啊，崇高嘅作品。咁佢話崇高嘅作品咧就係、Please all men in all time， 即係話一個崇高嘅作品係能夠令到每一個時代嘅每一個人咧都能夠感受到。咁而一啲好嘅作品咧就係令到嗰個時代嘅某一啲人感受到咁、所以咧，即係有一啲作家佢寫出嚟嘅嘢咧，係追求崇高嗰邊；有啲作家佢係追求現世嘅得到認同咁樣啦。 啊，同意，即係舉個例，譬如雨果咁樣啦，雨果嗰套《悲慘世界》就好崇高啦，因為佢講個古仔，雖然係建基於法國大革命之後。嘅一個時間，但係佢講個社會嘅情況啦，人類嘅一啲基本嘅價值觀啦，都係有共同性同埋有時間性嘅嘛，受得起時間嘅洗禮嘅嘛。 佢個普遍性嘅一個人性嘅題材 嘛，係嘛？因為你今時今日睇翻都唔覺得佢過時噶嘛，即係悲慘世界。係啦。 咁我又想睇翻咧，就係嗱，譬如我哋喺《詩經·無詩序》嗰度咧，佢有講過啦嚇，亂治世之音嚇，安二樂其正和。亂世之音，怨以勞其正乖，然後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咁。咁所以咧，即係話嗰個時代突然之間好多科幻嘅嘢，好多魔幻嘅嘢，好多或者我哋頭先講下政治幻想嘅嘢，未來嘅政治啊，或者係反烏托邦又好，烏托邦又好，一定係涉及。就係、話現實咧，有一啲嘢咧係佢哋唔滿足啊，係嚇。咁呢個咧就 產生藝術， 係就是、有啲似係呢個亂世之音，係嘛？怨以勞啊嘛。咁但係如果亂世之音，現實嘅社會嗰個權力嘅關係唔俾你容易怨嘅話咧，咁你咪訴諸於科幻啊、魔幻啊，即係咁樣咯。咁所以嗰個文藝理論嗰個關係咧，又講得通喎、哦，即係中西結合喎、哦，即係嗱，《詩經》嗰個結合埋福柯嗰啲權力嘅啲理論都講得通啦，而家。 同埋從佢個個人際遇，除咗嗰個世界個客觀環境係亂之外咧，個人際遇都緊要嘅。你譬如話蒲松齡點解寫《聊齋》咧？因為佢考科舉完全失敗嘅。你嗰個吳敬之點解寫《儒林外史》咧？佢又係因為考科舉全部失敗嘅，全部肥佬嘅。咁就喺呢啲咁樣嘅個人際遇之中咧，就觸發咗佢點樣要點樣通過文學作品嚟補償一種 compensation， 補償佢個不滿。 有邊個作家其實真係一世人都講得好啦？即係如果李白係順風順水嘅， 又唔會產生文學家㗎啦。 會寫咁多詩啦。 即係 另外都可能同慾望有關係喎。嗱，古代咧，倩女離魂。或者是《牡丹亭惊梦》，其实就是一个书生秀才读书无聊的时候呢，就希望有一个女佳人敲门 啊、一开门貌美如花吓、啊，细雨融融，其实是咁样嘅欲望嚟噶嘛。咁于是将呢个欲望魔幻化成为牡丹亭惊梦，咪实死可以生，生可以死啦，系嘛？然后变成呢个聊斋志异，咪就是即系有呢啲咁嘅故事咯。画皮 到而家都倩女幽魂就系咁。 倩女幽魂，即系佢系可以吓爱我爱到个魂可以离开佢嘅身体，追我嚟到去个河个岸边，跟我一齐上京。哇！呢啲故事咧。文化大革命之后我都睇到喎，天云山传奇呢、這个即系反右时期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期受到即系好大嘅苦难嘅，即系一个政治人物叫罗群啊，原来喺文革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女性系响不远即系几十里就车佢翻去自己屋企照顾佢，于是两个人相濡以沫，咁你。呢種咁嘅心態咧，即係其實係古已有之， 係 古代就才子嘅故事，文革嘅咧就係嗰啲文革即係被打成右派嘅嗰啲男性嘅故事， 同埋仲有一個分類咧，我哋今日冇 touch 到嘅，其實我就覺得佢就係結合科幻同埋魔幻嘅元素，呢、這個就係我哋講偵探小説，譬如柯南道爾 係 仿福爾摩斯嘅探案。佢其實本身係好科學性嘅，因為講查案一定要講嚴謹嘅推理啊嘛。咁有一啲好科學性嘅，但係佢裏邊有好多幻魔幻嘅成分，譬如話福爾摩斯嗰只叫咩《Hound of Baskerville》，講嗰個夜光獵犬啊，成個故仔裏邊個結構啊，講啲靈魂俾惡魔纏繞呢啲咁嘅情節都係好講魔幻性， 即係包公案咁咯。 係啦，佢查案哇，另一個人咧冇咁嚴謹嘅科學，但係都好魔幻。呢、這個就係美國小説家愛倫波，愛倫波都好魔幻嘅。我睇過佢一本小説，講話一個命案話俾人無端端之後好暴力咁殺死，後面一路查，係 就星星 大猩猩， 係 係嘛？系咪好魔幻啊？ 其實因為米哈講過呢個故仔，係米哈同我講過呢個故仔，愛倫波係咁。其實有好多其實科，即係有一個講法啦。科技咧，當你唔了解嘅時候咧，其實同魔術咧或者魔法咧係冇分別嘅。或者我哋咁另外一個講法就係、是，我哋而家覺得科學上冇可能嘅嘢，即係魔法咪就係科學上冇可能嘅嘢咯。咁但係我哋今日覺得科學上冇可能嘅嘢，其實可能喺一百年之後或者一千年之後係可能噶嘛。即係我哋今日嘅愚昧唔明白個原理啫。咁所以科幻同魔幻中間嗰個界線咧，其實就唔係咁清楚嘅。即係因為我哋睇， 但都有個幻，有共通點就有幻。 係啊，即係幻想，即係覺得啊呢樣嘢如果做到就好啦。即係好多時，其實人類改變自己嘅命運嘅一個方法，就係嚟自一個 idea 噶嘛，一個諗法。 啱係。 即係好多現代嘅商學商業成功模型都係話，我有一個問題解決唔到啊，點樣可以解決到咧？ 我有個老師啊，嚇喺紐約讀書嘅時候，讀媒介學嘅時候，有個老師咧，佢寫咗本書叫《The Soft Edge》，即係 軟 邊嚇軟邊。Soft 咧就係講數碼啦嚇，咁佢喺八十年代尾寫呢本書，咁當時咧就我哋有已經有呢個所謂叫做傳真技術噶啦，已經有電腦啦嚇，已經有電腦啦，有傳真技術啦，咁即係曾經就係我寫咗封信，我封信要寄俾你。但是後來有傳真咧，就是、可以傳真俾你。八十年代都係試驗緊傳真機啦。咁但係咧，佢就話究竟有冇一啲邊際啊，係即係數碼去到最邊係唔可以突破嘅？咁喺當時遇到嘅問題就係、是、實物啊，實物可唔可以將佢數碼化，然後再現喺另外一個時空？ 3D 打印啦，而家可以嘅，某程度啦，3D 打印可以做 嚇。3D 打印咪後來做到咯。咁好啦，而家處理緊嘅咧就係話都係而家嘅時空，即係話。我而家喺香港電台呢個位置，通過 3D 打印嘅技術，將某啲嘢咧就實物一個杯，去到紐約嚇、啊，紐約此時此刻嘅紐約嚇係、啊、深夜12点嘅就收到。咁但係可唔可以超越時間？超越時間，即係我而家呢個打印嚇、啊、可以令到 一年前嘅人收到，或者係一年後嘅人收到，一年後收到冇問題啦。呢個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好似電飯煲咁 啫。往後一定得嘅， 係啦，往後一定，即係往前又得唔得咧？咁如果係能夠得嘅，就解決咗穿越嗰個戲劇想像嘅問題咯。即係話盧偉力將佢變咗數碼化，然後經過個機器去到古代，再還原翻。成為盧偉力咁解喎， 係啊！但係我哋暫時係有，即係起碼今時今日嘅科學家普遍有共識嘅，解決唔到嘅問題就係超越唔到光速，同埋時間翻唔到轉頭。呢個係兩個最基本嘅， 即係今時今日解決 今時今日解決唔到問題。咁、但係當然啦，好多科學即係或者科幻題材就係、是。无视呢两个问题， 你传真我以前都不敢想象，我差唔多香港第一个用传真机嘅，1988年啊，抵买部20000多蚊一部传真机，我以为全国都照买啊。你1988年20000蚊买啊，但系话你用科幻想象出来，而家就唔系传纸，唔系传文件，系传人，将你成个卢伟力传咗去纽约， 系啊，即系 Star Trek 嗰只， 系啦， 系啦。 傳送啊嘛，即係你可以人可以傳送去另外一個地方。 將你打散咗喺嗰度再重組。 嗱，我哋今日講科幻魔幻咧，就已經講到未來嘅想像。咁啊，我哋都即係講咗好多，就講唔完噶啦。咁於是咧，我哋而家咧就聽一首歌，然後就結束我哋今日嘅廣東廣西。喺聽呢首歌之前咧，我哋就講一講星期一我哋嘅題目就係克里米亞戰爭及其電影。就係、是、馬鼎盛、馬恩賜同埋我啊盧偉力就三位同大家講嘅。而家我哋聽呢首歌咧就係《靈魂出竅練習曲》JNY Beats Fit 林家謙。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十眼是水中长明，喧嚣之中只爱想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乏力，就开启陌生的新经历。灵魂之内，皮肉之内，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峻岭，然后大醒，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焦。用画面如红楼汹涌颠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散席后竟也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可去纪念，如共窗外如昙花爱一现，期望你忘掉通坏世道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